天空海。 去，但至少我已经历。 我住在北方，难得这些天许多雨水，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，让我想起了南方，想起从前待在南方，许多那里的气息，许多那里的颜色，不知觉心已经轻轻飞起。我的

算生活。我打了个喷嚏，开始了自己表演的内心戏。了不起的你，好看的你，值得这个世界要好好珍惜。没发现爱情，却发现了孤僻，这样的修养算不算是影帝？了不起的你，好笑的你，用尽了勇气再取悦你自己。特别的风趣又不言不语，这样的你表演自己的传奇，孤单的影帝。每一个出口都要选择向左或向右，爬一百级楼梯消耗的力气，是每天都要做醒自己。记得谁说过，日子要苦点才算生活。我打了个喷嚏，开始了自己表演的内心戏。了不起的你，好看的你，值得这个世界要好好珍惜。没发现爱情，却发现了孤僻，这样的修养算不算是影帝？了不起的你，好笑的你，尽了勇气再取悦你自己。特别的风趣又不言不语，这样的你表演自己的传奇，孤单的影帝。这样的修养算不算是影帝？了不起的你，好笑的你，用尽了勇气再取悦你自己。特别风趣又不言不语，这样的你表演自己的传奇，孤单的影帝。

在这地方，我要你和他们一样。你看着我默默地说，哦，不能这样。你想要回到老地方，只离不开。